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世界文学之旅今晚就来到18世纪的英国，我们看一看英国第一代的浪漫派诗作的一些作品。一提到是英国的浪漫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哇很难看，或者用那些英语很特别，但可能经过今晚我们的嘉宾的介绍之后，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克服了一些心理上面的抗拒感。我们今晚介绍的英国18世纪的诗人，也都是第一代的浪漫派的诗人，就是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这位英国诗人是1770年出生，1850年是逝世。在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入了剑桥大学，在当时就是受到启蒙思想家卢梭一种的主张影响，就是说回到大自然。在1790年，当他去法国旅行的时候，就刚刚正值是法国大革命。他以为法国革命是为了回到回复自然和回复中法式的民主制度而作，于是非常之向往革命。很可惜革命令到他非常之失望，亦都令到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很巨大的转变，觉得非常之悲观和失望。在他离开了法国之后，这种所谓悲观的情绪就在他以后的作品里面渐渐呈现出来的。首先在他所写的悲剧，就是1795年所作的《边境居民》里面，就是反映了他对革命和现实生活的一些情绪。后来在1793年，他就发表了他最早的诗作，就是叫《漫步》和《扫描集》，就转而是描写自然的景色，描写得非常细致，可以说颂赞田园景色的美。在1793年同年，他就开始结识了这个浪漫派的诗人柯尔纳兹，而且跟他一起合作来写作。他两个诗人的合作的产品就是1798年的抒情歌谣集。今晚我们会介绍在抒情歌谣集里面他一些部分的作品。在这个集里面，华兹华斯所写的是包括有著名的诗作《我们是七个》和《听谈子父》。在这些诗里面，可以说华兹华斯是特别喜欢描写一些贫穷农民的生活，他们一些朴素的生活习惯和辛勤的生活方式。在1798到1799年间，华兹华斯和柯尔纳兹就去德国游历，在德国他就开始写了一个自传性的长诗，叫序曲。而序曲也是我们今晚会爱来举例看一看他的写作的发展。在回到英国之后，他就在乡村的湖区消磨他的余生，但是他是仍然继续大量的写作。在1804年到1807年间，他写了很多的抒情诗，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给杜鹃》。《给杜鹃》也是我们今晚的嘉宾会特别提出来给大家欣赏的。在这些诗里面，诗人将自然界看成是一种很超越世界的伟大力量，而且是给他一种神秘的感觉。在1814年，他就发表了长诗叫《远游》，一共是有九章那么多的。以上所提的作品都可以说是华兹华斯很受人瞩目的一些的诗的作品。在晚期他亦都是写了很多的14行诗，有些是直接以政治作为主题的，包括是1807年的《一个英国人对瑞士被镇压的感想》。在这些诗里面，诗人一直都是歌颂自由，同埋他在早期歌颂大自然这些主题都是很有关系。在晚年的时候，华兹华斯就被封为桂冠诗人。 同我哋一齐欣赏威廉华兹华斯嘅嘉宾咧，就系、是、啊中文大学嘅比较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张美君小姐啦。咁张小姐咧，亦都系喺浸会学院嘅语言中心担任讲师噶。咁张美君同你咁熟咧，就唔好以小姐嚟到称呼啦。 系啦， 吓咁我知道咧，你咧就亦都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研究呢一个英国文学啦。咁今晚我哋介绍嘅呢个威廉华兹华斯咧，可以话系十八世纪中叶嘅一个英国嘅诗人。咁当你读到诗嘅时候咧，会唔会好似好多朋友一样咧，都系觉得哇咁早期嘅英国诗都系好难读啊咁样？咁而睇到华兹华斯嘅作品，又会唔会改变咗你一啲嘅印象啊？ 如果讲翻以前即系读书嘅时候，初头读佢嘅嗰个感受咧，咁我就觉得一听到诗系会惊嘅。咁但咧就可以话咧，华兹华斯俾我嘅感觉咧就唔系吓怕咗我，最主要就系因为咧佢嘅最大的特色咧，就是佢本身佢嘅語言咧係相當之平民化嘅、嗯。其實一陣間咧，如果我繼續傾落去關於佢嘅詩嘅特色嘅時候咧，我都會提到呢一樣嘢啦。咁佢比較上係用一個即係普通人可以明白嘅語言嚟到去表達佢嘅思想嘅、 嗯。 不過如果你講翻我對佢嘅印象嚇，讀書時嘅印象嘅話咧，咁我就可以話咧，佢當時就唔係好吸引我。最主要就係因為我知道佢係一個好出名嘅詩人，正如你頭先提過啦，佢又攞過桂冠詩人啦咁樣。可能喺我哋年青人中間咧，個個都覺得佢係一個老人嚟嘅。佢八十歲先死啦。咁同埋咧，就佢從來咧都唔會有其他第二代浪漫派詩人，譬如好似拜倫啊、齊詞啊嗰啲咁樣樣嗰種，俾人一種好年青嘅感覺。咁、特別譬如拜倫咧，就淨係有有一種反叛啊、堂皇式嘅英雄式嘅嗰種 好不羈嘅味道啊！ 咁但華茲華斯就唔係嘅，即係一個好穩重嘅老人咁嘅感覺。咁雖然佢嘅詩好多有好多都會講翻佢嘅童年嘅嘢，咁但都係俾人一種係一個老人家諗翻去， 老成持重啦， 冇錯啦，係啦。咁但係佢嘅文字好優美嘅，咁同埋佢嘅意象咧，佢唔係話用好多好艱深嘅典故嚟到去將佢想講嘅信息嚟話俾人聽。咁所以喺第一次接觸佢讀佢一啲短嘅詩嘅時候咧，就覺得係好容易明白嘅。咁所以如果聽眾係覺得想試下睇佢嘅詩嘅話咧，我覺得由佢短嘅詩開始咧，應該唔會太有困難嘅。咁同埋佢嘅詩咧就要讀出嚟嘅。通常嚟講咧就唔會係好多嘅韻律嘅，因為佢咧就浪漫派嘅詩人咧好喜歡就係想即係。反咗以往嘅嗰個傳統嘅，咁、所以咧，你要能夠將佢詩即係朗讀出嚟嘅話咧，就會感覺到嗰種嘅節奏感咧，就唔係好嚴格嘅格律嚟嘅。 同埋咧，我哋睇翻佢嗰個生平咧，有趣嘅地方就係年輕嘅時候咧，佢都係好充滿咗一種理想嘅。雖然佢不至於不羈啦，咁但係都有一種幾強嘅即係所謂改變社會嘅情況，咁但係佢改變得嚟咧，就係好想話回復翻以前一種嘅中法嘅方式啦，同埋話係翻去大自然有呢種咁嘅信念。咁喺佢嘅詩作裏邊咧，會唔會好明顯都睇到呢一種信息嘅？ 華茲華斯嘅作品裏邊咧，係好強烈咁俾人睇到咧，佢對於譬如工業革命所帶嚟嘅好多嘅後果咧，係有一種好大嘅抗拒啦。工業文明帶過俾平民嘅嗰種生活嘅改變啊，令到貧富懸殊嘅情況好嚴重啊，農民嘅生活嘅嗰個嘅痛苦啊，咁樣都會喺好多佢嘅詩作裏面出現嘅。咁但咧就我覺得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其實係睇到佢點樣用大自然成為咗佢作品裏面嘅素材。咁所以其實今晚咧都想喺呢一度咧就就住佢幾首佢最出名嘅詩咧嚟到同各位睇一睇華茲華斯點樣樣從大自然嗰度去攞到佢詩嘅嗰個嘅素材。 非常好啊！咁呢啲詩作係喺大概即係譬如話咩時間寫成，或者會唔會亦都係收集喺佢比較出名嘅早期譬如話《抒情歌謠集》裏邊嘅啲作品。 我將會講嘅呢啲都會係呢個《抒情歌謠集》裏邊會揾到嘅。咁喺呢個《抒情歌謠集》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嘅詩咧，都係處處表現咗佢對於大自然嘅嗰個嘅向往嘅。嗱，譬如佢喺唔同嘅詩裏邊都會見到有譬如滾滾的山泉啊、陡峭的石岩啊、濃密的樹林啊，或者有些時候呢還會帶你去看一個與世隔住的隱士的山洞啊，他居住的那個情況啊。 但是他描寫得吸不吸引的呢？因為那時候可能呢英國另外一班人呢，他們是處在一些水深火熱的情況裡面啊，那可能呢就未必個個都可以跟到華茲華斯這樣去暢遊這個大自然，或者可能有人認為呢他這樣做法是逃避一 個現實的世界，一個他不能夠適應或者不能夠接納的社會。但是譬如我們這些族人呢一看他的詩會不會都被他吸引了下去這個就是他的所描寫的境界裡面？ 咁我覺得呢其實佢所描寫嘅大自然嘅景色呢係即係相當之吸引嘅。最主要呢就係好多時候呢呢啲咁樣嘅景色呢唔係就咁樣平鋪直敍咁樣俾你睇到話個山好靚條河好靚或者嗰隻杜鵑嗰隻蝴蝶喺度飛翔咁咁簡單嘅。其實好多時候呢呢、這個大自然呢俾華茲華斯形容為係好似好神秘好夢幻式嘅係飄蕩不定嘅。譬如嗰雀仔嘅聲音呢就唔係話咁容易聽到嘅，系有一种即系唔系好真实嘅感觉嘅。咁有一啲时候咧，呢啲嘅大自然嘅景色或者动物啦吓，佢嘅出现咧就好似华茲华斯自己所比较所形容嘅，就系好似荣耀嘅闪光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特点咧就系佢能够将一啲真实嘅嘢咧，同一啲唔真实嘅嘢咧，两个境界咧融合得系相当之有趣嘅。譬如《致杜鹃》嘅呢一首诗里边咧，佢亦都系将呢一个咁样嘅特色咧系显现咗出嚟嘅。或者我哋听下呢首诗嘅内容啊。 好啊。 哦，欢乐的新客，我又听见了你心中感到无比的欢欣。哦，杜鹃，我该叫你飞鸟，或只叫你飘荡的声音？尽管你只是向着群山，歌唱鲜花和阳光灿烂，但你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个美丽的梦幻。三倍地欢迎你哦，春天的宠儿，尽管你在我的心目里并不是鸟，而是无形之物，是一个声音，一种神秘。 剛才我們聽到的呢就是英國詩人威廉華茲華斯呢他在104到107年之間所寫的一首的抒情詩，名字就叫做《致杜鵑》的。張美君，剛才聽這首詩的時候呢都是好比他所描寫的東西一種向往，他很明顯用到神秘這些字眼。其實大自然對他是不是一種宗教來的呢？你覺得 差唔多可以咁讲吓，因为呢个大自然咧系可以俾过佢咧好多嘅启发嘅。譬如佢喺另外一啲嘅诗里边咧，佢好多次嘅讲到咧，呢个大自然系可以令到佢快乐嘅。当佢每一次见到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嘅时候咧，佢就觉得好欣慰。佢从嗰度佢得到一个嘅力量啊，嚟到再一次嘅去生活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佢形容呢个大自然为一个好似一个宗教咁样样咧，都唔系唔贴切。其实它是从静态和动态的自然界里面的物件那里呢，它都是得到这个的启示，即是它觉得动态的好像刚才举个例的杜鹃或者是蝴蝶，它在那里它会见到它们飞行的样式，那里就令到它觉得很欣慰很快乐。在一些静态的，即是譬如一个的岩石或者一个的树林，同样在那里它都觉得是生命力的来源。咁其实除咗呢个生命力嘅来源之外呢，佢本身亦都觉得呢大自然好多时候就係佢嗰个灵感嘅来源啦。咁所以呢个同佢本身佢嗰个作诗嘅嗰个嘅观念係好有关系嘅。因为佢认为诗人最紧要嘅就係嗰个所谓叫想象力啦。嗰个想象力就係一个创造力嘅嗰个嘅来源嚟嘅。 我哋好明显睇到呢威廉华茲华斯呢其实对于大自然嘅嗰个着重同埋取材呢係佢一个好特别嘅艺术选择，亦都可以话系同佢同期嘅一啲可能其他嘅英国作家有啲唔同啦。咁我哋睇啲资料咧，见到佢其实好早期啦，中学毕业读大学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嗰种所谓回复大自然嘅观念嘅。咁有冇人做过研究，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向往咧，同佢嗰个成长嘅过程有冇关系咁？ 这个关系非常之密切的。因为其实在他几首的诗啦，譬如其中一首呢就是刚才我们早少少也提过，就叫 Tintin Abbey 啦。这首诗里面呢是多次的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他从他去游历一些大自然的景色那里呢，他感觉到他心灵即是很愉快啦，同埋是得到一些的释放。咁但是呢这个这样的过程呢，其实是跟他那个回忆呢是很有关系的。即是当他去到见到大自然里面的一个 景色的时候呢，他就会回忆返他童年的一些的事情。咁而从那个回忆的里面呢，他就得到今日生活的一些的启示。咁呢一个内容呢，其实喺佢呢个序曲里面呢係更加之明显嘅。 嗯，序曲我哋知道呢，就係佢比较可以话係后期啦，亦都係带有好强嘅自传性嘅味道嘅一首长诗嚟嘅。咁佢係咪好按部就班讲一讲佢自己成长嘅过程？ 係呀係呀，佢其实呢首诗呢，呢个序曲有一个副题嘅，叫诗人心灵嘅成长。咁就係将佢思想嘅各个阶段，由佢最深启蒙时期至到去法國大革命啦，直至到佢轉向變咗一個比較即係保守反動嘅浪漫派詩人啦，整個嘅過程咧，佢係好似自傳式咁樣嚟到敘述出嚟嘅。 係咪用第一身嚟寫？ 係啊，冇錯。咁咧最特別嘅一個地方咧，就係華茲華斯嘅作品裏面最出名嘅，就叫做《時間之點》啊。喺呢個序曲裏邊係出現得好緊要。咁其實頭先提過嘅《Tintin Abbey》嗰首詩裏邊咧，都係有類似嘅特色嘅。依家佢所碰見嘅事物裏邊咧，佢發覺係往往引发了他对于过去的一些缅怀，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不是说纯粹很悲观或者很负面地来到去沉迷在那个的回忆里面的。反而的就是在这些事物里面，他是发现了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好似系唔系好一样嘅，咁呢个我觉得对于嗰个成长嘅嗰个睇法咧系好有趣嘅。大自然系嗰个启示嘅来源，令到佢会谂翻起佢嘅童年，现在所见到嘅事物都系会令到佢想翻起佢嘅以往嘅事情，而嗰啲以往嘅事情又带俾佢今日生活力量嘅来源。 我特别对于你刚才话咧，佢对于时间嗰个用法啦，缅怀有啲用法咧，就有兴趣。咁时间之点呢个概念系佢自己用出嚟啦。咁其实一个经常缅怀过去嘅诗人咧，一定系有大量嘅情感啊。咁不如我哋喺呢度咧，就听一听喺序曲里边嘅一个片段啊。 我们生命里存在时间之点。他们保有明显的更新能力。当我们困于伪说和狂言，或更沉重更恶毒的妄见，或卷进所务和社交的循环，他们就向我们的心灵提供滋养，暗中医治。这能力使人生增加愉快，它深入又帮助我们攀高，而高的更高，跌倒的扶起再攀。这神奇能力的藏身之处，在人生的某些片段，他们提供最深刻的智慧，提出目的和方法，实现心灵的当家作主。而外界的感觉只是忠信的仆役，这样的时刻散布一生，最初的开始是在童年。 张美君，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华茲华斯咧，佢同时亦都系一个文学家，佢好有一啲对文学嘅自己嘅睇法嘅。咁如果我哋要总括嚟讲咧，佢认为，譬如佢写诗最重要，佢系想做啲咩嘢，或者佢觉得一个文学作品喺当时英国嚟讲啊，有啲乜嘢嘅特别嘅作用啊喺个生活里边。 我就觉得佢。对于诗的睇法呢，可以分开几点来睇呢。第一点，佢对于作品的类型嗰方面的分野呢，佢有佢自己独特的见解的。佢唔认为呢，即係一定係英雄诗啊或者悲剧啊嗰啲类型呢，就係喺个榜首㗎。 最高级㗎。 係啦。咁其实呢就抒情诗呢都应该有佢嘅地位㗎。咁呢一个呢其实係对于以前嘅传统嘅一个反动嚟㗎。咁另外就关于素材方面呢，咁其实头先已经倾过下啦，就係佢好多嘅素材呢就唔係再係話貴族嘅生活啊，或者宮廷裏面嘅嗰啲嘅經驗啊咁樣，反而嗰啲就係日常生活嘅或者平民嘅一啲嘅片段啊。佢嘅詩裏面有嘅人物咧，即係有啲馬克思主義者咧就非常之喜歡嘅，就係譬如有農民啦，有兒童，有囚犯，或者有啲痴呆嘅兒童咁樣嘅。咁所以係佢其實係用咗好多咧，可能一般人咧或者以前 嘅一群咧，係 啦，冇錯啦。 咁另外头先我哋都好详细讲过嗰、那个大自然嘅嗰个部分啦。咁喺佢嘅诗歌里面呢一句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为佢觉得咧诗歌嘅精髓咧其实系感情嘅流露吓。而呢个感情流露咧系同个大自然嗰个结合咧系息息相关嘅。而且大自然因为系灵感嘅来源啦，咁亦都系呢个诗人嘅生活嘅力量嘅嗰个因由嚟嘅。 我哋就知道咧，佢被称为系第一代嘅浪漫派嘅诗人啦。咁其实喺佢嘅诗作里边，喺咁早期啊，佢会唔会话系其实已经隐含咗后来浪漫派诗人一啲具有嘅文学嘅特点咧？其实啲特点系啲咩嘢咁？ 如果系从譬如话语言嗰边嚟睇咧，我就觉得更加可以解释呢一个现象啊。第二代嘅浪漫派诗人咧，有好多咧，譬如好似雪莱啊、 济慈啊， 济慈佢哋都好喜欢用呢典故嘅。譬如好多希腊嘅神话嘅人物都会喺佢嗰度出现。咁但系咧，我觉得华兹华斯佢独特嘅地方咧，就系佢唔喜欢用呢啲艰辛嘅典故嘅，佢反而就系用一啲好平实嘅文字嚟到去表达佢嘅感情嘅。有人咧就形容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就系将呢个诗歌嘅语言民主化嘅吓，或者叫平民化嘅。咁其实呢一个咧系同佢对于嗰个艺术作品嘅嗰个睇法系好有关啊。佢认为诗歌咧唔应该系一啲精雕细琢嘅艺术品，应该系随意倾出自然流露嘅一啲強烈嘅感情嚟嘅。咁有一樣好特別、好有趣嘅嘢咧，就係我曾經聽過咧，華茲華斯咧其實係寫過好多好多好差嘅詩嘅。咁佢雖然佢有好多好好嘅作品，但係就係因為佢嘅主張咧，就係詩歌應該係隨意經出自然流露嘅強烈感情啊。咁所以佢係比較起其他嘅詩人咧，佢係比較多一啲劣啲嘅作品嘅， 因為粗糙啲、不經修飾。 係啦，冇錯。 咁但係張美君啊。你自己嘅评价又点呢？譬如你读过咁多呢啲浪漫派诗人嘅作品，第一代、第二代吓，咁睇翻华兹华斯咧，会唔会有翻你早期嘅印象啊？老气横秋，可能有冇改变到呢个睇法？ 呢个睇法都冇改变到，不过咧就可以咁讲，即系日子耐咗咧，就开始觉得佢讲嘅嘢咧都有佢嘅嗰个意义喺度啦。咁我仍然都系好欣赏佢诗歌语言嘅优美同埋意象丰富，仲有佢个佢点样用佢嘅素材，将真实同埋唔真实嘅嘢嚟到融汇嗰样嘢嘅。咁但系咧，我个人嚟睇咧，就有一点咧，我系觉得华兹华斯对于嗰个城市同埋嗰个乡间或者嗰个大自然嘅嗰个对立嘅嗰个观念咧，我作为一个城市人呢，我日日咁喺城市里面生活呢，我就觉得呢就好似唔系好足够咁样。当然呢，我会承认或者我接受一样嘢，就系佢嗰阵时佢系因为工业革命嘅好多嘅后遗症，咁佢哋会有一个咁嘅反动嘅观念呢，我觉得系好自然啦。咁但系今日到咗二十世纪吓，都就嚟完啦吓，我哋呢个现代人呢就会感觉到有少少唔足够。因为常常讲返璞归真或者返去一个咁样嘅世界里面呢，其实有啲时候唔一定幫助到我哋點樣去生活。咁我有興趣睇下華茲華斯，如果喺九十年代嘅今日喺我哋旺角區嗰度行嘅時候咧，佢會點樣描述我哋嘅街道，描述我哋嘅大廈，描述我哋擠擁嘅人群。佢用佢嘅優美嘅文字咧，或者可能帶到俾我哋一啲新嘅啟示。 我諗佢好快咧，想搭翻火車入新界，點知咧新界原來又發展得咁發達，都冇地方匿都唔定。 我相信都係。 今日唔該曬張美君。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